不影响，您现在说吧啊。 哎，那我就开始说我这缘分啊。 哟， 哎， 您跟我们还有缘分呢。 嗯，有缘分，有缘分。 是吗？这我想听听。 哎，这个您听听哈。1947年。 哦，47年。 那时候叫北平。 嗯嗯。 那年的夏天。 啊。 那年夏天我突然肚子疼。 啊。 肚子疼啊，这个就泻肚。后来就这个变血了。 哦哦，很 疼啊。很 严重了。嗯。 当时呢天无绝人之路。 嗯。 我的一个表姑啊，个同事。 啊。 正好他来。 哦哦。 他说那就管那能治啊。 嗯， 这下午我这姑奶奶带着我呀，那奔去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，我也记不住了。 嗯嗯， 进到一个老前辈啊。 啊， 我跟您讲啊，到现在我还不能忘他。 是吗？ 非常非常非常细心。我跟您说哈，到那之后就坐那儿，我肚疼啊，捂着肚子 啊， 先看我半天 啊， 以后说你把舌头伸出来 啊， 我伸舌头，那肚疼啊，哎， 嗯， 看我的舌头，要让我把舌头往那个往上翻， 嗯， 您知道吧？啊，不是看舌头翻，看舌头底下， 舌头底下两根筋啊， 哎，对对，都多看，都看完之后，就是问 啊， 你都吃什么东西了 啊？ 我说吃刨冰了。 吃刨冰了， 吃刨冰了 啊！ 完就给我号脉， 嗯， 看我舌头啊，看了半天，号脉号很长时间。这时候我姑奶奶后来说的，说你是不是没药可治啊？就后来就跟着我姑姑们说呀，完这个老先生可能说一些，说这孩子从脉象来看呢，这孩子这个用现代话来讲，素质还是不错 啊， 这不是没药可治 啊。 你这样吧，你先。你先吃三天药， 嗯， 吃三药不好 啊， 你再来 啊， 好了你就甭来了。 哦， 你说这非常简单 啊，非常简单。 哎，那天晚上求的药， 嗯， 那天晚上，而且要求啊，现在要求的修正呢，要求时间非常准，而且讲了过这时间这个药就不行了，一定要按这时间前吃。这我记得非常清楚，说那时候我，哎， 这就跟我现在讲的按时辰给药，哪个患者我就规定他几点钟吃药就得几点钟。 哎呀，您就算住我一听啊，一听这太对了，我就亲身受这体会啊。我跟您讲细讲哈，这我亲身体会啊。 亲身体会。 第一副药吃完之后，那药特苦。 嗯。 是这天晚上没有什么感觉。 啊。 还是疼， 往 上还是拉一点。 嗯， 第二天早晨呢，天还没怎么，都伏天嘛。 嗯， 天刚刚蒙蒙亮。 嗯， 老太太看见就一宿不睡觉啊。 啊， 看见钟点又给我拿来喝了。 啊， 秀人喝完之后也没有感觉，还是刺拉疼。 嗯， 大约是吃完中午饭了，三两点钟的时候，突然肚子剧痛。 啊， 往下泻。 嗯， 秀人，我不怕您笑话啊。 嗯， 变出那个东西太臭了， 嗯， 哎呀，那这臭的无比， 嗯， 但是不多，泻完之后 啊， 肚子就感觉就轻松了，过去沉呢，往这坠着沉呢，轻松了， 嗯， 但是还有死死拉疼，三天零一副药，零一碗药， 嗯， 好了，人家那个老前辈说了，好了好了就甭来了 啊， 对吧？ 啊， 但是还嘱咐一句 啊， 这孩子得要吃粳米粥。 粳米粥， 粳米粥就，哎，粳米粥，我就讲，一定要吃一个月。 嗯， 现在回忆起来啊， 嗯， 我就是这个，我常常跟我们同事讲啊。 啊，现在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现在每天的就诊量，都是有限的，绝不会很多的人来看病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花一定的时间，不是五分钟就能打发一个病人的。 嗯， 都要问得很清楚，很清楚。 对对对对， 这才能下方子啊！ 哎，就是您知道吧？几乎就是挨着我这鼻子的看我这舌头啊。 他是要闻你嘴里的味儿 啊！ 你这个说话的时候，你嘴里有味儿， 哎， 有没有口臭， 啊？ 有没有热气？有没有什么味儿， 啊？ 这样子呢，就知道了。 哎呀，对呀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我说这么近呢， 啊，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 那您没有想到吧？当年北京的这个， 哎， 现在在您所在的城市锦州，它也落地了。 落地了，